好，那就切下面这个腰网破伞。腰网破伞也是一个保险利益变动的一个原因哈。这个主要是因为破伞法里面有规定，请看那个第17页下面这一段，那个挂号的那一段，七页下面挂号的这一段，他提到说，破伞法基础条规定说，破伞因为破伞的宣告，对于因此破伞财产的财产，上述其管理处分，管理及处分权。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条文的概念，它意思是，这种破伞法里面的概念，就是说，当某一个人啊，向法院申请做破伞宣告，然后法院准了。在法院准破产宣告的那一刻，我们就认为这一个破产的人，他的本身的管理财产能力不好，至于说他的负债大于他的资产。那所以呢，为了要确保这些破产债权债能够实现，就不让这个破产继续去碰他的财产，因为他都把自己搞到破产了。如果他现在继续让他碰他的财产的话，那将来呢，那个这个破产财团他的偿债可能性就会再次被他降低。所以呢，在破产情况之下，我们会另外选一个叫破产管理人的来去代替这个破产的人去管理他这个财产。所以在破产情况之下，一旦原本是这个破产人在管理他自己的财产，可是因为被宣告破产之后呢，他的财产管理分权限呢就会移转给破产管理人。换句话说，今天假设，如果说我是破产人啊，如果说我是破产人，然后我是腰保人，那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的，我拿我的房子去投保。可是如果向法院申请做破产宣告，法院准了。那准了之后呢，这个房子管理主办权就不是我的，就变成是破产管理人帮我管理我的房子。那这种情形之下呢，原本保险标的物是我在管，如果这个房子我去拿有去保险的话，原本的保险标的物是我在管，可是因为破产宣告之后呢，这个管理主办权限就移转给破产管理人，就变成是破产管理人在管这个房子。所以呢，这个概念呢，就是28条这个条文的概念，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破产了，所以那个我对于破产财团的财产的管理处分权限丧失，移转给破产管理人去管理。所以财产的管理人发生变动之后啊，那个风险控制主体就发生改变。那发生改变之后呢，所以那个保险利益就发生变动。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28条这个条文。这个条文基本上不太会考，因为这个条文如果要考的话，结合破产法。那破产法我们现在不考。以前有考过，以前在民国81年，民国85年，对，85年还有考过战法，84年还有考过战法，85年就没考过。我86年毕业，85年，有些85年那一年过战法备考，然后就改考行政法，很惨哦。发什么破产法很小，其实破产法它是公司法的清算的一个特别规定，那它内容很少。然后那时候就公法，其实那时候除了宪法之外，公法一科都没考。那在民国85年的时候，就公法学者就非常的火药，然后就把破产法那个很少用到的规定就把它踢掉，然后就引进了行政法。那本来行政法是只有司法官考行政法，律师是不考。那后来隔2年之后呢，律师也开始搞行政法，那破产法就没了，所以去了一个小，就换了一个超级大。那你们现在还好，对不对？你现在去了国司，然后换了国公，也是去了一个很小，换了一个超级大。然后去了海山，换了一个正交，也是去了一个小的，换了一个超级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很辛苦啊，赶快考上，不然以后还会什么鬼也不晓得。那我们看一下28条。这个法条呢，因为破产法不考的关系，所以这个法条它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就是以前还没有破产法没有备考之前，它会跟保险法结合在一起考。可是因为后来破产法备考之后，我们这个28条就再也没出现过。那我们还是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概念就好了。28条它提到说，要保破产的时候啊，保险契约为破产债权利益的存在，所以这个保险契约效力原本是就是它就是还是继续留存的。那这种破产情况，因为我们刚看破产法第75条。它是一种法定转让，因为当今天假设我是破产人，被宣告破产之后啊，我丧失我对我标的物的管理处分权，那不是我自愿的，那是因为破产法这样规定，所以这个管理处分权会从我这个破产个人身上移转到我的破产管理人身上的时候，这时候风险控制主体发生变动，但是这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的改变。那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保险契约发生了法定转让，发生法定转让的情形，那跟保险利益发生了法定转让。那发生了法定转让的话呢，我们28条是采当然接受的主义啦，它就是由这个保险契约效力的话，为破产债权人利益的存在。不过有两个人啊，这两个有终止契约的权利，一个是破产管理人，一个是保险人。他说，得于破产宣告后3个月内终止契约， 就是最典型的那个相对当然肌肉主义。我们刚刚提到相对当然肌肉主义，你如果忘记的话，你可以看16页这边。其实下面倒数第二行叫相对当然肌肉主义，就是这个契约能对后手而存在，就是先记受，但是得在相当期间内终止契约了。那我们28条规定它就是这个样子。那28条就提到两个人有那个保险契约的终止权，一个是破产管理人。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哦。假设甲呢，他是养老人，然后也是被保险人，然后 A 屋呢，他去保一个活险，然后乙是保险人。那后来呢，甲破产了，所以甲也是破产人。那个破产法第75条规定呢，甲的那个标的物的管理处分权移转到破产管理人身上。所以呢，原则上，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控制主体啊，从原本的甲变成的是什么？变成破产管理人。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嘞，原本 A 屋呢是甲在控管，现在 A 屋这个标的变成是破产管理人在控管。所以你站在乙的立场啊，乙他就去考量说，甲的风险控制能力跟破产管理人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不一样。所以呢，因为它是法定转让，我们现在这个契约呢，为这个破产债权人利益继续存在。不过，如果乙觉得说他不相信破产管理人的风险控制的能力，那乙就可以终止这个保险契约，就相对当然接受主义。那另外站在破产管理人的立场，我们先简单介绍破产管理人的角色。破产管理人有点像是清算人的角色，就是公司法里面那个清算人。因为现在这个甲哦，他被宣告破产，前提是他的负债大于他的资产，换句话说。他目前已经丧失他的偿债能力，然后这个破产管理人他的工作啊，就是在甲的有限的财产范围里面为破产债权谋取最大利益，看怎么样可以把甲的财产公平的而且适当的分配给所有的甲的债权人。那甲这个破产管理人这时他就要想哦，如果他继续维持这个保险契约的话，那么破产财团呢就要不停的支出费用，因为要付保险费用，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说啊，如果破产管理人继续维持这个保险契约的话，如果在这个处理破产事务的期间，这个 A 屋灭失的时候啊，那破产管理人他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嘛？那这笔保险金呢，可以去充实这个破产财团的金额，那这样不会因为 A 屋的灭失而导致破产财团偿债能力又再次被降低。所以这时候破产管理人去思考说，我要继续维持这个保险契约吗？如果要维持，我要付保险费。如果不维持，假设不幸 A 屋灭失，破产财团就会大幅缩水，那这样破产债权的利益就会大受影响。所以，我们保险法第28条是给这两个人好好去想一想。破产管理人，你可以想一想看，契约要不要继续存在？那乙呢？这个保险，你也可以想一想说，这个契约要不要继续存在？那但是破产管理人跟乙考量的是不同的点，乙想的是风险控制能力，那破产管理人想的是付出这笔保险费的必要性。这个条文精神是这样的。所以你看28条写得很短啊。他就是这样讲而已，只是法条在这样写。而其实这个法条在江老师的眼中来看，江老师会觉得这个法条，是一个有根本性的错误的，或者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呢？因为啊，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了。因为呢，这个法条是一枚法系的法条，一枚法系的前提就是破产那个要保人跟被保险是同一个人，这都是甲为自己立为保险的情形。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拆开来看，今天假设这个情况换成是这样。例如说，甲一呢是要保人，甲二呢是被保险人。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房子是谁的？甲二的，对不对 ？A 屋所有权的。甲一呢是缔约的，那甲一跟甲二之间什么关系？45条的关系。也就是说，甲一好心帮甲二买一个保险，好，来，左边把甲合在一起看，就是说甲破产，对不对？如果今天把甲拆成两个人看，你就去思考一下，如果是甲一破产，跟甲二破产，会有什么结果？虽然不会考，不过这是一个我们思考二分跟三分法一个很好的点。你看哦，如果是甲一破产的话，风险控制主体不改变，这个 A 屋， 果是甲二破产的话 ，A 屋的风险控制主体改变。所以，如果是甲二破产 ，A 屋的风险控制主体改变，这个时候乙啊有调整契约之需求。但是如果是甲乙破产的话，甲乙之破产管理人有终止契约之需求，为什么呢？你想想看，现在甲乙很好心哦，甲乙很好心帮甲二付保费。那这个甲乙经济状况还好，如果甲乙破产，甲乙的破产管理人会让甲乙继续帮甲二付保费吗？怎么可能这样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如果甲乙破产了，对乙来说干嘛调整保险契约？反正房子还在甲二那里。如果甲二破产了，乙就会调整保险契约。所以我们的28条啊，如果今天甲是一个人的时候啊，那这个甲破产就到28条这样走，很正常啊。而如果就像江老师讲，也有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啊。那这个时候28条规范的话，到底是要规范是我们要处理是甲乙破产的问题，还是要处理是甲二破产的问题？他就觉得这个有仔细思考的必要性。那在我们进入复杂讨论之前，我们也不会进入复杂讨论。在我们来看法条的做法，看第17页下面这里。现在看梁永贤老师讲的这一段，看17页下面的括号二，他说，当要保跟被保险是同一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前提要确定啊，因为我们28条的建构的前提是这个前提来的。28条就站在一边法系立法，为自己立额保险去建构下来，所以他就说，当要保跟破产人跟被保险为同一个人的时候，因为要保破产保这个管理人的发生变动，就是用破产法技术条来造成危险变动，应该保护保险，但是这个非应该保人有预期啊，这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啊，这是法定转账来的啊，所以呢，故给予3个月的缓冲期，就是相对他们接受处理。但是当要保跟被保险是不同人的时候，他说本条即无适用之余地。梁永贤老师认为说，当要保跟被保险是不同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真正要去规范应该是被保险破产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边要讨论是风险控制主体发生改变的问题，那就不是要保破产，是被保险破产的问题。好，那江老师觉得这个法条规范呢有很多的问题，请问第18页这里。对，江老师在过去啊写过一系列跟破产有关系的文章，那这一系列文章呢，连回来的就是3篇，18页这边有一篇。然后是主要这边上面有一篇，下面有一篇。那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但是就国考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啊。至少从以前到现在没考过，我破产法备考之后没考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18页这边。那可以去找江老师的这篇文章读来看。然后呢，这个文章非常的长，大概20-30页吧。然后整理起来，再就是这一页。你如果把那篇文章看完，就来看这一页。这个看我这一页是 没有人的。 我就看懂那一篇，他就说你看完之后再看这些还是看不懂啊？那就反正20-30再看一次。我那时候大概看了7-8遍才整理出这一篇。可是这个准备考试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把很长的文章啊整得越懂越好，然后以后看标题就能懂内容，就把它读起来。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研究这一块，可以去把它找来看，就是18页这边是重点，然后19页上面这边呢，他讨论是。保险破产该怎么处理？然后要保破产该怎么处理？因为依照江老师的逻辑，28条就像两点来说，28条要处理应该是破，应该是被保险破产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个123条在处理是要保破产的问题。然后江老师在19个最下面这边又写了一篇文章处理保险破产的问题。那这个有兴趣再找来看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过去了。不过如果你要看的话，这个要会有2篇，因为要看完那些不容易。然后看我一大屏幕，那耗时费你就不会考的话，那你得到什么？好，先不要做什么，这样你会把2分法跟3分法弄得非常的清楚，好处是这里，但是问题是，就国考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清楚的事，我就大概知道就可以了。我们看第20页这里，接下来我们看是保险契约啊。当然，契约这边我们讨论的一些，先讨论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啊，就是第1节这边看的是契约的性质跟解释的原理。好，那保险契约是有偿契约，要缴保费，我们有什么好说的？保险契约是个双务契约， 那双方契约就看双方对待给付义务嘛。先看契约双方他们主要的给付义务，在药保这边呢，有三个，有四个主要的义务，一个是订约的时候呢要去履行据实说明义务哦，6.4条，所以他们之前看过了，可以再看一次，装了法了就要把它背下来。6.4条说，在订立契约的时候，要保对保险的书面询问啊，应该要据实说明。那如果该据实说明没有据实说明的时候呢？6.4条第二项以下会有一个契约的解除权。所以订约的时候，要保要据实说明，据实说明的目的是要让保险公司了解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让保险公司可去评估说，那要不要接受这个保险，然后呢，要接受的话，那应该收多少保险费？这是6.4条的问题。接下来契约存续过程当中呢，要保最主要的义务就是交付保险费。你说要保是契约当事人，所以他必须要依照22条规定去交付保险费。那保险费的交付呢，可以看一下22条这个条文。这个条文过去呢，在考那个申论题的阶段是从来没考过了。不过呢，这个条文呢，现在如果是要考那个选择题的话，其实就可以拿来考一下，因为选择题要考点的太多，很多点都可以考。那22条里面提到说，保险费应该由保依照契约的规定交付。然后信托业者，依照信托契约交保险费义务者啊，信托对保险费依照信托业者代为交付。第二项说，要保人为他人立业订立保险契约，45条哈、哦。他说保险人得，保险对于要保人所得为之抗辩，亦得以之对抗受益的，这是要注意的第二项。然后接下来往下看，还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在第59条。那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呢，是延续64条来的。你可以在那个第20页上面这边呢，你可以从那个64条画个箭头，画拉到59条。20页上面呢，64条嘛，就画一个箭头拉去59条。64条是告诉我们说，在订约的时候，要保对方对保险书面权利据实说明，这是订约的时候。但是问题是，保险契约是一个继续性契约，它会有个存续期间。那这个存续期间里面，风险状况会发生改变。那风险状况发生改变的时候啊，保险公司为了基于这个各项原则的维护，它去调整保险契约关系。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仰赖要保跟被保险这一方，依照59条的规定去尽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这是59条来的，是这样。再往下看呢，事故发生之后58条呢，有一个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就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58条这个法条还蛮常用，不管考试也好，实务也好，都蛮常用。58条这个条文提到说，要保被保险或受益人遇有保险人应该负保险责任之事故发生，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呢，或契约另有规定外，应该在知悉后的5天内通知保险，要尽快通知。那为什么要尽快通知呢？你后面把它写个53条。我们后面会提到说，保险公司在付完保险金之后，它会有一个代位权，就代位被保险向第三人求偿。比如说，今天假设我的车子有保险，然后我的车子被你撞坏，那保险公司给我保险金之后啊，保险公司有代位我去跟你请求这个民事的损害赔偿的权利。那我们的58条呢，这边提到说，保险公司要求我们要尽快把这个事故告诉保险公司的原因，保险公司能够尽快去做保险事故发生的调查，调查事故怎么发生啊，调查损害的大小啊。那调查完之后才可以决定要给我保险金，给我保险金之后呢，才能够掌握时效去跟你请求损害赔偿。所以58条基本精神是这样。那58条这边呢，它的这个通知义务人里面呢，有一个受益人，你可以跟他报销。受益人基本上在保险法里面是一个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的人。那保险法58条是唯一的一条有要求受益人要履行量的义务。所以58条里面这个受益人是特别。接下来江老师呢？又提出两个叫隐藏性的义务，这两个所谓的隐藏性义务就是法条没有规定啊，刚好是自己说了，所以叫隐藏性的义务。一个是有关资料提供义务，就是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有关资料提供义务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在请求保险给付的时候，必须要本诚信原则啊，提供保险公司相关的资料，不然的话怎么去请求保险给付啊？保险公司怎么做保险调查，对不对？再往下看，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呢，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一个心理危险的问题。今天假设啊，我们就正常来说，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房子失火，那房子有买保险，你看到房子失火，你是会打电话赶快叫消防队来，还是说反正有保险让它烧了？我们应该不可能这样做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因为有保险的存在，我们就放任事故给它发生或扩大。就算有保险存在，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就诚信原则来说，我们本来会怎么照顾标的，我们就还是怎么照顾标的，因为保险它要处理的问题是一个突发的事故。就是我们做正常原本的使用状态之下，却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已才受到保险给付，而不是说因为保险存在，我心中就大幅的松懈；不是说因为保险存在，事故发生我就放开了，反正有保险金的给付，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讲你特别从诚信原则去引申出来的一个义务。这个后面我们都会再详细讲，这边简单提一下。那负保险通知义务呢，这很快就会讲到了。那我先看，在保险这一边呢，最主要的一个义务就是承担危险。 那危险呢的承担在事故发生之后就具体化为保险金的给付，所以承担危险跟给付保险金呢、啊、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哦，事故发生之前他是承担危险，事故发生之后就给付保险金。再来呢还有第二叫做费用负担的义务，第三不为超额承保义务，第四保费追缴义务，第五解约金的给付义务，第六保单直接的义务。那这其中的那个解约金的给付义务190条我们下午看哦，那保单直接义务120条我们下午看，那剩下那个其他部分我后面陆续会提到。来，那个33条的部分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费用负担的义务啊，这个很多人不晓得这些东西。保险公司除了帮我们承担危险之外，还有某一些费用呢是依法必须由保险公司负担的。那因为我们现在会保险合理嘛，所以像这些比较细节性的法条要去注意。那请看第33条规定说，保险费要保后被保险为了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必要行为所生的费用啊，负偿还之责。这不是保险金给付之责哦，这是负费用的偿还责任而已哦。所以你看到后面写到说，偿还数额跟赔偿金额啊，合计超过保险金额还是要偿还。就是额外的在保险契约之外的，对保险金额之外的一个费用偿还义务，33条。来，往后看一下79条。79条第一项规定说，保险或被保险为了证明或估计损失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如契约定外，由保险负担之。我们要去请求保险金的给付的时候，势必会需要一些证明文件，例如说我们想要去开什么。去开验伤单啊，然后想要去开一些损失证明的文件啊，那这些开验伤单、开损证明文件，医院啊，或是例如说车厂啊，都会收一些钱。那说这些费用，其实依照79条规定，我们是可以跟保险公司要的。然后再往后看一下126条，126条规定说，保险在订立保险契约之前呢，对被保险得施以健康检查。那我去买寿险的时候，买其他人身保险的时候，意外险除外，就是一般健康保险或是寿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常常会要求我们去他的客约医院去做体检。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因为他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那保险公司还是会给我们书面同意，像例如说保险公司可能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样的病史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家族遗传性的疾病啊，或是有没有抽烟、喝酒啊、熬夜啊什么其他这些有没有的问题。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保险公司问我们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例如说有没有急性肝炎。自己知道自己有 B 型肝炎，不晓得，有人可能不知道啦，有可能说我代表他，可能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去体检，体检完就是什么都知道。所以要求做体检的目的是让保险公司了解，就是你这个人的状况，就是站在保险公司立场要标的状况。但是这个费用谁付呢？126条第二项说谁付？保险公司。所以如果我们去保险公司开医院体检，然后他还叫我们付钱的话，不要你啊，保险公司要吸收。所谓特约医院就是保险公司约定的医院嘛，那个费用他们自己付，他们自己去算，不应该负责连保险的。如果我没有付呢，那再去回头去跟保险公司要。如果在那个当场他说你不付钱就不准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关系就付了，干脆去跟保险公司要。他说他不付呢，告上就好了，50块的鸟费给他要。反正保险公司你就去起诉啊，无所谓，50块是可以去起诉嘛。到时候法官就骂保险公司你都不付了，50块为什么不付？就会讲。好，那这以上呢是这个费用负担的部分。这个选择题有可能会出来哦，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细节性的法条。好，接下来我们看陌生契约。第三个部分呢，这个其实现在比较没有争议。早期的时候是有在争议说，保险契约是不是要是契约啊？保险契约是不是要是契约？早期有这些争执。不过这些争执呢，现在大家都不存在，因为目前工作跟实务都认为说，保险契约是一个陌生契约，是一个不要是契约，是一个不要是契约。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21页上面这里。看这个实务见解，请看21页中间那个实务见解的框框，最高法院76年台上是第565号判决，这个判决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保险契约呢，保险是契约的一种，在当事人相互表示意思一致的时候即告成立，我讲的很清楚了，并非要事行为，故对于特定的保险标的，一方同意交付保险费，他方同意承担其危险者，保险契约即应该认为成立，并不以做成保险单或暂保单为要件。这个判决看起来好像在解释保险契约是要事契约的问题，好像跟我们讨论的标题比较无关啊。我们这边讨论是要不要付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边，他讲得清楚说，保险契约是怎么样，一方同意交付保险费，他方同意承担其危险，契约就成立了。所以保险费的交付只要是约定好就好，同意交付就好，并不以实际交付为契约的成立要件嘛，对不对？所以呢，很明显这个判决看得出来，保险契约依照目前实务认为是个要事契约。对这个争议性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考试还是会考。 奇怪，看到研究所搞在那边搞这个。所以呢，那就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早期会用的黄曲激素是个药物歧义。请回到第二十页下面这一栏。这边呢，先来看药物说法，就是早期的说法，就是这个最高法院判决出来之前的说法。药物说这边主要的理由是二十一条来的啦，我们看一下二十一条这个条文。那二十一条呢，背后是有一个故事来的。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规定说，保险费分成一次交付还有分期交付两种。保险契约规定一次交付、分期交付的第一期保险费，后面那一句话应该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就这句话，应该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我们的早期的实务见解就拿这个应该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认为保险契约是一个药物契约，没有交保险费呢，契约是不会成立。可是问题是啊，这个法条怎么看都跟成立要件无关。这法律写应该在契约生效前交付，那讨论应该是生效要件的问题，对不对？从文义上来看，那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早期的实务见解一直认为说，从二十一条来看，保险契约应该是个药物契约。我们讲药物不药物，那是个别成立要件的问题，那跟生效要件应该没有关系嘛。但是他们以前就是这样混在一起谈。那我们先讲一下二十一条这个法的当初为什么这样定。我们先看一下二十一条立法理由，请看第二十一页上面第七点。二十一页上面第七点呢，这个林俊碧老师的书上把二十一条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二十一页上面第七点提到说，立法者为求保险公司财务的健全，维护保险公司的经营，而订立了二十一条。好，这二十一条立法理由就是简单两句话，叫做为求保险公司财务健全，维护保险公司的经营，就是二十一条立法理由。那这个立法背景是这样，现在的人大概对保险都比较有观念了，所以可能呢不太需要保险公司的业务人来找你，自己可能会想去买保险。现在的是这样。可是保险在民国五十几年引进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保险制度是一个被社会上质疑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老一辈的人哦，他们认为买保险是出门哦。比如说你要去拉保险的时候，你又是拉寿险啊，你会怎么跟那些被保镖们讲？你哪细皮哦？啊，你有保险就保险损啊，你是会这样说？他就觉得我了，我要喝你保公司吗？这样可以听得懂吗？或者说，你很破病哦，你很心脏病，你很糖尿病哦。所以以前这种说法，老一辈那些根本就很难接受，说我就好好的，为什么要触我们一口嘞？这件事不好做，这第一个。第二个不好做的是啊，今天假设我不要买车，不要买身体保险，买房保护火灾险，拿房子去保火灾险，一保通常保险期限在一年到两年期啊，哈，房子这种财产险都断期了。如果保两年期的房屋保险，他、保买了保险之后不是付两期的保费，付完保费之后，保险时间经过，他、房子如果没有失火，对，没有失火了，然后就没有啊，是不是这样？然后那个老一辈人就认为说，还几倍不啊？钱还不完，为什么要还呢？但钱都不会先啊，你几年还不啊？可是保险是买服务啊，中国传统买服务只有一种。那一种的服务是非常明显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那一种服务有人会付钱，但是像保险这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服务，没有人想付钱。所以呢，以前就认为说你在骗我钱嘛，但几个顾问其实你几多一点多啊，然后他们觉得保险公司承担风险，你承担什么风险在哪里你们看不到，他要看到才有算，大家听懂吗？所以呢很难卖啊，好不容易讲了很多次，终于有人愿意买保险。好了。台湾人还有另外一种坏习惯，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坏习惯，就是欠钱不还。那为什么不还你呢？明明他有钱，他也不要还你啊，为什么不要还你？啊，你要就该跟我催嘛，催到受不了再还你，因为他觉得钱多放自己身上一天是一天，那给你干嘛那么早付？像我爸都讲，每次缴税的时候，干嘛那么早缴？干嘛给政府去谋取这些利益？看我只要给谁能够领几块毛而已，我爸是我们政府的人，所以他总认为说你没有来催我，我绝对不会缴的。他的心态是这样，台湾很多人是这样。那早期呢，如果今天是买到一个产险，你卖出一个产险，你要跟他收保费，对不对？你收保费的时候，他就是赖着不给你，赖着不给你，你要怎么办？拜托他，你只有一副就是用拜托求他给你钱。那他一直不给你钱，你怎么办？你敢去告他？不可能，这客户千辛万苦求来的哦，那你还要去告他说请他请求给付保险费？当然你告会赢啊，因为。我们刚刚是有看到117条说，人身保险的保费不可以用双险的交付，而财产保险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财产保险先告过，问题是你不敢告，你怕得罪他，因为啊，你如果告他一次啊，他们那个村庄啊，那个聚落啊，整村都知道你告他， 附送的这种事啊，附送这种事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大的事。在以前那个传统的社会，现在当然还好，像每天告来告去。那以前那个年代是谁被告的是很大事。好，如果是寿险呢？寿险你敢不敢告？第一期就可以告嘛，第二期又不能告。所以在过去呢，很多保险公司保费收不到，契约签了一堆，保费收不到，保费收不到就会侵蚀他们公司营运的资金。为什么会侵蚀？不过就收不到保费，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今天你跟我招揽一个财产险、房屋火灾险，我保费都赖着不给你。假设真的不幸两年房子失火了，我就说给我保险金，房子失火了，你就说我还欠你保费还没有给，我就抵消嘛。所以如果说我的保险金呢是200万，保费是10000块，那你给我199万，我问你，你有听懂吗？因为如果说事故没有发生，我就继续赖，你也不敢告我，10000块你也收不到，对不对？而如果事故发生，我就跟你抵消，我赚199。但几次这保险公司承受得了？一定承受不了嘛。所以就定了21条说，为了维护，为了求保险公司财务健全，维护保险公司的经营，就定21条说要交钱哦。什么时候交？契约生效前交付资，没有交钱契约不会生效。再加上早期对于成立跟生效都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就说所以21条是一个什么契约？是一个调动契约的规范。好，接下来我们现在看第二点，提到说因为117条第一项。二十页这边第二点说，因为117条第一项为了的规定呢，117条第一项无效的判决，人寿保险的保费不可用诉讼请求交付嘛，他就说了，那为了平衡保险不得诉讼请求交付保险费的不利，所以应该采交付说，但至少要拿到第一起啊。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我们下午讲117条，这我们就说过了，117条之所以不可以用诉讼请求保险费的原因，是因为保险费具有储蓄的性质，对不对？那储蓄性质是第二起以后才有啊，第一起的保费呢，你还是可以用诉讼请求交付嘛。所以以这个为理由，其实有点偏颇了。再往下看施行细则，来看施行细则。保险法施行细则算重要，就是在实务的解释上常会用到。考试呢也算是会考，所以我们来看看施行细则。应该有法典里面应该都会有。保险法施行细则第4条规定说，依本法第43条规定，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时，需予交付保险费的全部或一部同时为之。那第43条，所以我们就翻回去看一下43条。43条有一个还蛮糟糕的文字，就是因。保险法第43条说，保险契约因以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之，就那个因。所以早期的实务见解啊，看到这个43条啊，就说，所以保险契约是要事契约。其实谁看43条都会认为保险契约是要事契约，因为因以保险单或暂保单为之，应该要有书面。但搭配上施行细则第4条第一项说，保费什么时候要交？与签发保险单的时候同时为之，有没有？所以呢，保险契约是要事契约，早期书店也这样解释啊。从43条来看，保险契约是个要事契约。那保险费什么时候交？第4条第一项说，施行细则第4条第一项说，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的时候就要交保险费哦。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解释为，那也是一个要务契约，因为保险契约没有签书面，1到43条是不会成立嘛。然后施行细则第4条第一项又说，保险要同时交，那所以保险契约是要事契约要务契约。他们以前都这样解释来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呢？通说是否定的了。我们看一下第20页下面这个说法。20页这边呢，引经据典，引了非常多的法条，告诉我们说保险契约应该是一个不要务契约。例如说，我们看过了保险法第20条，啊，第一条，保险法第一条提到所谓的保险是双方约定，那约定什么行为？一方交付保险费于他方，他方承担风险嘛。所以交付保险费只是约定的内容，并不是契约成立的要件。从第一条来看就知道了。那接下来看一下第21条，刚刚实务见解。早前书件引出21条说保险费应该在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就把它解释为是一个要务契约的立法。可是我们就说了，那个法条写法是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它没有把交付保险费作为是契约的一个成立要件，对不对？跟保险跟要务契约是成立要件概念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提到说21条是另有规范目的啊，并不是为了将保险契约规定为要务契约。那21条规范目的是什么？就是刚刚在20页上面看到那个第7点。第21条立法目的只是为了要去改变当时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是拖欠保险费的社会风气。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上这种拖欠保险费的社会风气，才第21条告诉我们说，保费什么时候缴，契约生效前交付之，拜托要缴啊，就是这样子的。好，不过我们的社会会因为定了一个法条而改变吗？不会的。如果说啊，要台湾的社会能改变啊，就像这样，或多西洋简单，有人在信吗？没有，对，二月快到了，二月开始后就不系安全带会罚，对不对？好，台湾什么时候系安全带？警察说你怎么没有系安全带？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呢？单子拿出来，你再不系我就开下去了。哎呦，不用这样嘛， 然后开小姐啊，我信，台湾人是这样的。他一定要看到棺材才会掉泪，他不可能突然说你第一个二十一条大家就乖乖去做，那这样就不是台湾。但是如果二十一条后面写说，如果没有在七月生效前交付保险费，保险费可罚三倍，那马上就会交。这样了解吗？你的立法者当初来开单处，还不了解我们民主性。好了，再往下看第二十二条提到说，啊，第二十二条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依据啊，所以刚刚我们看的。要保这一方面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了，那你看一下二十二条第一项说，保险费应该由要保人依照契约规定交付，依契约规定交付，那不是很明白吗？契约成立生效在前吗？才有办法依契约规定交付保险费。如果是被药物契约，保费还没有交，契约还没有成立，那何来依契约规定交付保险费？所以这个应该很明白，对不对？一定是契约先成立生效啦，才有办法依契约规定交付保险费嘛。好，来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我们提到说，虽然使保险的地位矮化，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呢是减小判了，不可用诉讼解决这个保险费。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停效的规定可资运用，停效规定呢在一百一十六条，来看一下一百一十六这个条，啊，这个条就非常重要了。这个条文最近也有修，那不过呢，修完法之后还没有很认真的考过，所以这个条文可以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条文是横平117的一个设计。我们117条说，保险公司呢不可用诉讼的方式请求这个保险费。可是啊，我们也不可能让保险公司呢不对价去承担风险。他不可以逼你缴钱，我们也不能够逼他要免费或服务嘛。所以116条第一项规定，人寿保险的保险费到期未交付者，保险公司不能告你啊，没关系。不过呢，他说如契约另有订定外，经催告到达后届30日还不交付的话，保险契约的效力停止。也就是说啊，这个条文的设计是这样，一般来说，我先回去想一下民法，我就是想民总的概念，民总给付实业嘛，给付实业的话就要看在于我们定金长期嘛，定金长期的话，经常期借支付实业责任，没有定金长期都要催告后不付实业责任嘛。通常保险费呢都是什么？都是有定金长期的，那一期一期定打好了，什么时候要缴得很清楚。你到期不缴的话，不会有实业责任，要等到催告，催告来也不会有实业责任，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30天过了都有时间责任，在民总里，在债总里面，给付时间最严重可以解除契约，对不对？好，保险法这边说，给付时间不能解除契约，能够怎么办呢？停效，效力停止，契约后在那边停住，啊，后续要怎么处理，后面再说。但是至少它不是马上面对一个解除契约的效果。所以116条哦，它是跟117的第一项做一个横平性的权利对比啊。117条说，你要付保险费，我没有权利，我这个保险公司没有权利逼你要付我保险费。116条说没关系，不过我可以说我不要保可以了吗？期限到了吗？你不缴吗？我催告你缴，催告你吗？还不缴吗？等你30天又不缴，3天不缴呢？3天开始届满之后，契约效力停止。停效的概念是说，在停效期间，双方互相不负对待给付义务，所以契约一旦陷入停效状态，事故发生不赔了。他的感觉就是双方的关系暂停了，我们还关系还在，但是暂停，我不用付钱。那我不用承担风险，你也不用再付钱，在停效期间。啊，所以呢，他说117条虽然让保险的权利比较小，不过我们另外赋予保险公司116条的权利，那没有必要把保险契约解释为是个药物契约吗？那意思是这样。接下来我们看21页上面这个，21页上面这边提到说，适应性的第四条规范目的不是为了处理保险契约是不是药物契约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药事性所衍生的问题。好，这样讲起来是有点复杂，我们还是要回去看过去那个历史。来，请看一下《生计》的第四条，再看一次。生计的谁定的？不是主管，不是立法院定的。生计的是保险的主管机关定的。哦，生计的是主管机关定的。那这个主管机关定的生计的人，为什么要让他定生计的？因为有一些比较细节性的、比较技术性的规范，立法者没有去想象那么多了，对不对？那可能他就把这些权限呢交给主管机关去定这些事情基本内容。然后呢，在过去啊，就我们刚刚讲那个过去的状况，保险契约是不是一个药事契约？因为有保险法第43条的规定，43条写的保险契约依你保险到再保单为止，他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过去一直到那个第21页中间那个最高法院判决出来之前啊，我们的实务界深信保险契约是个药事契约。为什么深信？他也不得不深信，因为43条是这样写的。因以保险单或在某单位置啊。那么我们在过去那个情况，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恶劣的要保人， 契约签的钱死不付，这是一种，对不对？我们现在换另外一种形态，哦，另外一种形态是钱付了，但是约一直没拿到。这种善良的人是这样，你来购买保险，我就说哦，好啊好啊，他多少钱，我保费就付给你。台湾人有两种，一种人是怎么样，钱能晚付一天是一天，另外一种就像我妈一样，他欠人家钱他不输。我爸是那种能拖就拖，我妈是欠人家钱他很不舒服，他会那一种，比如说去巷口买个东西，然后差五块，他会回来马上出去玩就好了，他就觉得他不想欠人家钱，不舒服。好，所以呢，如果是跟我妈这种做生意的话，你都跟他讲好说保险费都1000块，他1000块就给你。但正常来说，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保险契约？我给你1000块，对不对？因为保险单、保险契约、保险单在我那维持嘛。我付1000块的时候，你业务员在外面，在外面拿保险。你先收我1000块，你当然不可能开保险契约给我，不可能开保险单给我，保险单是你们公司要开的，所以就把1000块收回去之后啊，你帮你们公司收保费，你先收走了哦，先收走了，保险单开来了吗？还没开，你回去跟公司讲，那公司要寄个保险单给我，好了，我认为契约已经成立，因为我认为你已经收了我的钱，保险单呢一直都没有来，为什么没有来？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你们公司代拨，一直没有寄保险单给我，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因为保费收了之后，根本没跟公司讲，他就跟我说第一期，又跟我说第二期，又跟我说第三期，感觉他在跟我赌了。如果事故都没有发生，保费他就自己赔了。事故发生了，他就自己从他口袋掏钱来给我。这些是保险公司不知道的，过去有这种情形。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事故发生就跑路了。跑路之后呢，我去跟公司要，我说没有，我们公司没有你的保单啊，你手上有保单吗？我根本没有保单啊，因为业务也没有给我，我说是你们没有寄给我。然后公司就会说没有，你根本没有跟我们邀约啊。哦，都是业务员问题，业务员好了，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呢，就会发生一个情况是，我保费一直缴，一直缴，一直缴，一直缴，一直缴。假设啦，假设你这个业务员呢是好的，你有跟公司讲，但是公司内部作业疏失也好，或者代购也好，就是一直没有给我保险单。请问保险契约成立了没有？在过去的15年，这种契约还没有成立，为什么没有成立？啊，因为43条讲啊，依你保险单在某单为止啊，保险单在某单还没有做出来啊，契约就没有成立啊。事故发生，我就说给付保险金。也就是说，因为保险单跟担保单还没有做，所以契约还没有成立，所以呢，回复原状，保费退还给我。那我的立场呢？我当然不要保费退还嘛，我要的是保险金的给付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43条，这一系的第4条就说了，钱什么时候给？跟保单一起给，保单什么时候给？跟钱一起给。这样听得懂？这个是这一系的第4条第一项吗？钱跟保单全部都一起给了，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那如果说呢，先收了钱之后，保单后面才来呢？我再看这件事的第4条第2项，财产保险要保人呢，在保险签发保险单之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的保险事故时，保险应该负保险责任。钱交了，保险公司他迟延给付保单或拖着不给保单的时候，事故发生，那要给保险金，要给。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就知道说，20页上面提到说，这一系的第4条为什么要这样定？他定这些条文的目的，不是在处理保险契约是不是要务契约的问题，他要处理的是，因为早前实务界在定保险契约是个要事契约之下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保单啊。那如果先交了钱，没有交保单，事故发生还是要怎么样付保险金嘛？所以我们才会20页第5点那段话写到说，这一系的第4条规定的目的。非为处理保险契约是否要务契约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要事性所衍生的问题，这样 OK 吗？你考试照这样写就好了，你刚刚听的那段话就理解在心里就可以了。你考试这样写，改题了，你看就知道你在写什么。所以如果刚刚听不懂啊，你没关系，考试还是这样写，改题了，那这段就会以为你懂了。好，接下来往下看，江老师自己补充一点，就第6点。第2点，江老师说呢，为了确保保险的给付能力啊，可以由保险公司设立最低资本的着手最好的方案。江老师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怕保险公司很容易倒，往前想要把契约解释为是个业务契约，是怕保险公司会倒，把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弄高一点就好了。而且他就说，如果采用成契约说，保险虽然可能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要给付保险金，不过呢，对保险费还是可以用抵消或其他方式获得。他说这个时间差距，这已收跟未收的时间差，先收跟后收的时间差而已。他说这个差距对保险公司来讲影响极为微小。而这个说法，我是建议考试不要写，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先收跟后收，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抵消的问题啊。主管机构调整保险公司这样再下去，总有一天会倒掉啊。就是怕保险公司总有一天会倒掉，所以才用第6条，那才定了21条。为什么总有一天会倒掉？ 保险公司被利资本连第一百亿、两百亿都没有用。如果保险契约啊，一直签，要保本，保费都不付，事故发生就来抵消，事故方就来抵消。你觉得保险公司撑不了多久？一定撑不了多久啦、啊，因为总是会被抵消到没有啊。所以呢，江老师这个第六点哦，那个其他的学者不太不认同，也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因为怕保险公司被只能靠抵消的方式来收取保费，这样他总有一天会垮掉，我才列出了十一条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中肯的说法是下面这个林群斌老师的说法。林群斌老师认为说，地方的为求保险公司才会有健全无保险公司的经营，定了一个二十一条，让我们说在契约生效前就要交保费。但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说如果把二十一条解释为是个效力规定而成为药物性的基础，反而影响到保险公司财务的还有业务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二十一条解释为效力规定，那么未交付保险费契约就不成立，那反而保险公司会失去他收取保险费的依据啊。当时的问题是保险公司依法有权利可以用诉讼的方式请求交付保险费，因为只有产险、只有寿险依契条说不可以，其他都可以嘛。但是这保险公司自己不敢收。那自己不敢收，这个不是什么，不是法律问题啊，这是事实问题。这种事实问题不需要用法律去处理它。所以，林群斌老师的说法就认为说，反正保险契约呢，它就是一个不要物契约嘛。那既然是个不要物契约，如果我们为了要确保保险公司能够收到钱，你更不应该把保险契约解释为是个要物契约，因为在解释要物契约之后，他就更收不到钱了。好不容易拉好的保险契约，好不容易拉成功了，拉成功之后，因为钱还没有付之前。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这样反而对保险公司去推广保险业务来说更不好嘛、啊。所以林群斌老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关注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啦，因为同学们说要用保险契约是一个不要是不要契约。好，往下看下面这个问题。假设以保险公司投保寿险的时候啊，寿险，当场先发一张远期支票交付保险费。那假嘞，他在支票兑现前死亡，受益人呢可不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保险给付？如果假人在支票退掉后才死亡信息又如何？这个题目、啊、有好几种解法，那我们分别都讲一下，然后最后跟大家讲说，面对这种题目的时候，在选答案的时候就要去配合题目选答案。当然像这种题目现在要再考，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因为这个题目我个人认为它的命题前提是有问题，不过那既然你是国考的考题嘛，就蛮了解。如果在考场遇到这一种命题前提可能会有问题的题目的时候，该怎么办？你看他这边问你说，他签发远期支票交保险费，然后呢，他就问兑现前死亡跟退票后死亡有什么差异嘛？对不对？他问的是这个。可是你去思考一个前提问题是，如果保险契约是一个不要物契约的话，那支票什么时候兑现有差吗？就完全都没差嘛，对不对？那所以这题如果你这样写的话就完蛋，为什么呢？你就写说依照目前公告的事故鉴定，保险契约是不要无契约，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死都一样，那这样你就在讲说他题目不错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会得罪的，所以不能这样回答。所以呢，我的括号一写说若采不要不说契约兑现与否不影响契约的效力，我再简单一句带过，这样就好了。但是啊，你如果要让这个题目有被回答的价值啊，要被回答的价值的时候，你要顺着题目去讲，因为啊，不要物啊，这个契约的本质嘛，那有没有可能说，契约本质上是不要物契约，但是我们双方特约约定以保险费的交付契约特别生效条件，有可能这样。那这个题目问的会不会是契约的特别生效条件的问题？他没有讲那么明白，或有可能是啊。所以呢，我们才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采要物说，或是说呢，在契约里面有特别约定支票兑现或契约的特别生效条件的话。如果没有这样规定的话，那这个题目就有讨论的必要性，对不对？因为它兑现与否就会影响到保险金额要给付嘛。好，就再往下看，兑现前死亡根本就还没有兑现，还没有兑现的话，感觉起来就应该是，如果我们采药物说，我收到支票，这样算是寿险偿吗？支票是心在金偿嘛，对不对？支票没有兑现之前，心在不金偿，就在不会消灭，民法320是这样说的嘛。那所以我收到支票那一刻，我算是。受偿了吗？不算了。那这样药物这个要素还没有符合，契约还没有生效，应该这样解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看题目就会讲的是什么票？远期支票。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保险人、如果我是保险人，你们是医药保险人，你们在交保费的时候，其实我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叫你交现金来啊，交现金我最保险嘛，对不对？现在呢，我没有要收你现金哦，你提出开票的要求，我说好 ，OK， 我接受。你提出开票的要求，如果是支票，我会说支票限于见票给付啊。 你现在不是拿支票了，你不是拿机器支票，你拿远期支票了，我还肯收哎、欸，那代表是不是我做了一个退让，对不对？在这个支票的这个点上做退让，所以学者就认为说，今天假设我是收支票的方式来替代现金的支付的话，那就表示说我在收支票这一刻应该认为我已经认定你已经依在资本纸为给付了。本来你给付的方式应该是要付现，可是我现在却愿意去接受这张票。所以我在接受这张票的同时，应该就要认定说，我认为，哦，我们双方已经协议好说，你的支票给付方式是依照在资本纸为给付，就符合签堂的目的了。而且呢，在收支票这一刻，我没有选择收集起的，我还接受你的远期支票的支付。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它解为说，我收这张远期支票的时候，保险契约上，哦，保险契约上的给付义务你已经履行了，我已经满足了。那将来如果这张票退掉了，或是怎么样的，我不能够再拿出这张票出来抗辩说你的保险被给付义务尚未履行，我不能这样抗辩，我只能拿出这张票来跟你行使什么票款给付请求权或是追索权，这样听懂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拿支票来付保险费，对我来说，其实如果将来这张票跳票，我有两个东西可以主张，一个是我主张保险契约的关系，我抗辩你的尚未给付保险费。第二个是我行使票据的权利，基于票据关系行使票据权利。那通俗的说法认为说，我既然肯收票，那代表说在保险契约的这个关系上，就是我们双方协议好，我收你的远期支票，等于你已经履行了保费的给付义务。那将来如果这张票没有兑现，我只能够主张票据权利，我不能够拿出未缴保险费这个点来抗辩保险契约的效力。这样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这边提到说呢，收受支票等于收受现金，保险人既然愿意收受远期支票，应该认为已经符合要件，符合要务这个要件，而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将来支票未能兑现，保险人只能够主张票据上的权利，他不能够去抗辩保险契约的效力。换句话说，不能够再去抗辩说你保费没有付，不能这样，只能够拿着那张票去主张票据关系，不能够回来抗辩这个原因关系。这假说是比较多数做的说法。乙说是江涛老师的说法，江老师说，如果照假说这样解释啊，以后保险公司再也不会收票，因为你想看看哦，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现在事故发生了，我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话，事故发生了，我会比较想拒绝给付保险金，还是我会比较想去要票据的款项？票据的款项可能10000块，保险金可能是100万。所以我当然会想要去抗辩契约的效力，而不是去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所以如果才假说这个说法，照江老师的认识，江老师认为假说是通俗的说法，确实要保证被保险没有错了。或者才假说的说法，以后保险公司不要收票了，以后他也不想收票了，那说这种假说的说法反而会有碍于票据的流用，因为保险公司就再也不收票了。所以呢，通俗认为，所以江老师认为说，基于促进票据流通这样的一个立法目的啊，我们应该还是采依法的那个原则在现场做。如果今天这张票兑现，那就是在现场就在消灭保险金的保险费的给付义务就履行了。如果这张票没有兑现，就在这不消灭嘛，那保险费的给付义务就没有履行，保险公司将来还是可以抗辩保险契约没有成立或没有生效，这样 OK 吗？他说除非，我们先看原则的下面的二第一问，除非在收受这张票的时候有特别声明。在收这张票时，如果保险公司有特别声明说，你付了这张票，我就当你保费已经付了。将来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这张票没有兑现，我会行使票据权利，我不会抗辩保险契约的效力，除非有特别声明。或是退票之后啊，退票了，我没有去抗辩契约的效力，我反而去主张票据权利。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视为保险公司你放弃抗辩保险契约的效力，这样 OK 吗？学过票据法嘛，对不对？应该都知道票据关系跟原因关系嘛。这时候原因关系是什么？保险契约嘛，票据关系是什么？那张履行支票的法律关系嘛。所以他的江老师意思就是说，原则上还是照现在现场的概念，除非是怎么样，我收你的履行支票的时候就声明说，你给我履行支票权利，保费已经付，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是，我收完你的履行支票之后，将来你支票跳票，我没有去抗辩契约的效力，我没有去找原因关系去做抗辩，而是去主张票据上的权利，那就表示说我不想去抗辩契约的效力。好，这是江老师的说法，两种说法。好。所以在这两种说法之下，如果支票兑现前死亡，回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兑现前死亡，哦，兑现前死亡， 站在假说来看，有差吗？没差，对不对？兑现前死亡，站在假说来看根本就没差。为什么没差？因为在假说的说法，支票没有兑现，契约有没有成立不影响嘛，对不对？支票兑现否不影响契约成立生效与否，支票兑现与否只是将来保险公司可以主张票据关系而已嘛。所以站在假说的立场来看，兑现前死掉的话，保险公司要负很轻，要负顶多是保险公司将来去主张票据权利嘛。如果站在乙说的说法，站在乙说的说法，它的原则是320的嘛，对不对？320的话，支票兑现前死亡，兑现前死哦，那现在清偿了没有？还没啊，旧债就不消灭，对不对？所以如果照乙说的说法，在原则的情况之下，兑现前死，保险公司要不要付钱？不用付，这样 OK 吗？那如果是例外呢？ 要付。 我再讲一次哦，站在假说的说法，假设是兑现前死，我站在假说的说法，保险公司还是要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只是将来可以主张票据权利。如果是兑现前死，站在乙说的说法，假设是原则的话，因为尚未兑现，现在未清偿，旧债未消灭，保险契约还没有生效，所以保险公司可以不用付保险金，啊，例外就要付。应该很好，应该会推断，这应该就民法的问题，应该会推断。好，兑现前是这样，马上推掉后。这个说法在第一小点去推啊，好像蛮有的推的，还蛮有多蛮多东西可以讲。可是啊，你看22页上面这边退票后，你把刚刚那两说哦去套在退票后，你会发现答案怎么一模一样。例如说，我们继续推假说，你把前面的假说套在退票后死，假说的说法是什么？再讲一次，假说的说法是什么？只能够主张票据关系，不能够抗辩保险契约的效力，对不对？好，那现在退票啦、一样很道理啊。退票也是保险公司只能够主张票据关系，不能够抗辩契约的效力。所以保险金要不要付？照付啊，顶多主张什么？请求给付保险金，请求给付票款可以吗？如果照江老师的说法，退票后死有差吗？答案跟前面还是一样。退票后死嘛，是不是新债确定不清偿了？旧债确定不消灭，保险公司是当然还是不付啊，对不对？那如果是意外情形呢？还是要付啊，都一样。所以呢，如果照刚刚那个分析方式去回答的话，你的第一小题可以答得有模有样，第二小题整个就鸟掉，没东西答，因为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样。可是你看这个题目怎么问的？题目问说，受益人能否向乙请求给付保险金？若甲在退票后才死亡，情形又如何？你在这个题目那个语法嘛，他问的语法就是告诉你说有差嘛，兑现前死，退票后死，对他来说就是有差嘛，他才要这样问嘛。所以我们看第三种解法，请看第22页上面这个解法。这个解法是林君碧老师的解法，不过呢，严格来说，这应该是郑玉波老师的解法。大家知道郑玉波老师吗？林君碧老师的老师。那郑玉波老师呢，他对我们的民商法界影响很大，因为他一个人写了好多民商法的书。不过呢，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学者存在是当时的幸福啦。不过，在我们的学术界开始精细分工化，然后大家开始各自努力之下，就慢慢发现郑玉波老师在早年提出来的某些想法可能是会有点问题的。那这个是很正常，因为学术在进步嘛，所以今天的真理可能明显变成明天的垃圾都有可能啊。那所以呢，当初郑玉波老师提出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他是这样分的，他是分说，其实所谓的停止条件跟解除条件说，他说呢，以票据的兑现为保险契约停止条件。那另外是以票据的不兑现保险契约解除条件。那我林君碧老师认为啊，林君碧老师认为，我的实务见解针对这个问题是采停止条件说。那林君碧老师认为啊，我的学术中说是采解除条件说。不过我后面写的学术见解跟学术中说，实务见解跟学术中说都是林君碧老师认为的实务见解，那林君碧老师认为的学术中说，你要听懂意思吗？这样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实务见解，不见得是真的学术中说。所以第22页上面那个答案呢、停止条件说后面括号的实务见解是林君碧老师认为的实务见解，那解除条件就是林君碧老师认为学术中说。我先讲，我必须要先这样讲，因为学者的讨论在哪里？在前面那一页。 前面那一页是比较多学者是这样讨论的，因为时代走到现在的嘛，对不对？那那个23页、22页上面这个人是林群碧老师讨论到吗？还是这样讨论的？那如果用林群碧老师讨论方法去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一切就有差别了。来，先来看停止条件说。要看你总觉得好不好吗？兑现行使，退票后，来，停止条件说是以什么为停止条件？以支票兑现为停止条件嘛，对不对？解除条件说呢，是以什么解除条件？以支票的不兑现为解除条件嘛，对不对？停止条件成就契约发生效力，解除条件成就契约失去效力，林总不这样说了吗？好，来，兑现前词。如果依照停止条件说，条件成就没？停止条件说是以支票兑现为停止条件，所以支票兑现契约发生效力。那现在支票兑现了没有？还没嘛？那契约生不生效？还不生效，还不生效，不要付钱，不付钱。所以这个是不给付保险金。来，解除条件说套进去，解除条件说是以支票的退票为解除条件嘛，所以退票契约失去效力。那现在是兑现前就死掉了，退票没？还没退啊？听懂吗？只是兑现前就死，但是也还没有退票，还没有退票，解除条件尚未成就，契约尚未失效，契约还没有失效的话呢，保险金还是要付嘛，所以这个要给付保险金。来，退票后时，停止条件说，停止条件是以支票兑现为停止条件，契约生效。现在都退票了，对不对？所以当然呢，支票不会兑现的嘛，不会兑现的话，停止条件不成立。那不成就，不成就的话，一样不给付保险金。退票后时呢，解除条件成就嘛，解除退票件，解除条件成就，契约失去效力，还是不付保险金。那所以有差，有差，差在哪里？如果采解除条件说的话，什么时候死就有差；如果采停止条件说的话，什么时候死都没差。那林群碧老师说，许多工作才怎么说？采解除条件说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有差吗？你用这个方式去回答，就可以得到他要的东西。跟兑现前死是怎么样？退后死是怎么样？就会差，这个差异性就会跑出来。所以国考啊，不是要你写正确答案，是要你写对的答案。正确答案跟对的答案是不一样。正确答案是答案的正确，就是它是依法应该要有个因然面是对的，这是正确答案。对的答案是你要选对那个改题人他要什么答案。所以考试是政治正确，不是学术正确。你要记得这个，考试这件事是这样的。政治正确就好，学术正确不是重点。以前曾经我们在戏称呢，他在黄宗雄老师嘛，有听过，现在当律师啊，以前是很有名的刑事诉讼法教授。那黄老师有很多特别见解，然后以前就那时候教我刑诉的是刘炳军老师，大家有听过这个学生，可能比较少，比较不有名啊。那在学术界比较不有名，这样讲，而实务界就没有。以前有朋友就说了，如果你考王东雄老师的刑事诉讼法，他应该大概就是8分1/2。我说8分1/4是不是下面那一半？难分。为什么呢？因为见解不一样，给的答案分数就会不一样。那所以考试的时候，以前他就现在说我们才大，刑诉是大四上的，然后什么大四，然后上到哪里？整场，上一整年都要整场，所以。我的刑诉从来没有起诉过，反正呢，那时候就讲说，我们将来去国考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采用他的看法，因为他说，因为他不会处理。他说明明我讲的是真理，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不相信真理。所以你们去参加国考的时候，你应该写这个，就讲某人的答案，就该讲的是那种奇奇怪怪的答案。可是他在国考上是真理，你就要写这个，你才会考上。写我这个，你就只能当教授了。啊，就这样说。所以呢，大家记得，那国考是这样，你去看这个题目嘛，要什么，你给他什么，然后不一定要给你心中那一套答案，这个要需要点时间的、啊。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说，这一题到底应该怎么样才对？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探讨国考的考题，那就不对了。不是说这一题应该要怎么样才对，而是这一题应该回答出什么才对。因为你要讲出来的话，不见得就是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嘛。小时候说实话，慢慢开始学会说谎话，再慢慢就相信你说的谎话是实话。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类发展的过程啊。你就用这个方式通过这一关，通过国考。你就真的变成这个大人，以后在法庭上满口的谎话，你都相信讲是实话，然后就讲理所当然、义正辞严，就是应该这样，所以就应该要给我钱等等之类的。啊，反正呢，考国考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哦，去选那个政治正确的答案，不一定要是最有道理的答案。然后啊，不要去排斥，千万不要排斥说这个答案就不对，我这样根本就背不起来。不要这样排斥，你如果还是这样排斥，那你还在高中阶段，高中班就会选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来到大学之后，你觉得不觉得大学有什么正确答案？我开始不觉得大，我觉得大学生活就没有在这里正确答案。大学生活开始有正确答案，是应该好好读书，还是好好玩社团，还是好好在人生最后一个感情单纯的阶段找一个找一个女朋友？很难选择，有没有？这是正确答案吗？谁能给你正确答案？没有办法，就是选择问题。所以面对国考的时候，纵然奇奇怪怪的学说，你要试着去接受它。它这个奇怪学说还是个学说，虽然我觉得它不对，它也是个想法。但是我们要把那个我觉得不对的想法记起来，你认同他，进入他，认同他之后，接下来跳出来批评他。那我们这边在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继续又出来，继续又出来，我们会不会混乱掉？不会，也不应该，因为你必须把自己弄得很清楚，你掌握好你的自我，然后去看各式各样的学说的时候，你才能够不会被这些学说所混乱。然后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之后，你才能够很自然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我一个一个说给你听，而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听了第一种说法，就忘记后面两种说法。说，哎，这个就很有道理，为什么还有另外两个说法不能够这样？因为以后啊，你会发现很多人讲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要掌握好自己嘛，你要去判断说你觉得真的有道理是哪一个？你觉得真的有道理是 A， 但是在法庭上你要讲的是 B 啊，你还是要能够相信讲出来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人生。你说当法官就不会这样吗？还是会这样？例如说，你当法官就原告讲你有道理，可最高法院见你这么被告有道理，那怎么办？依法独立审判。你如果不想升官，就这样。你不想升官，就依法独立审判，判原告赢了。然后呢，高院就把你撤销，然后接下来你考绩就差了。那你这样以后怎么到高院？到不了高院，你上最高法院。你上不了最高法院，你能够发生什么法律见解吗？很难，就只能出来当教授啊。出来当教授之后呢，你觉得那些老教授讲的不对，你就开始批评他们，这样你就会出头吗？不会。你永远不会出头的，你一定要有老的教授提醒你才能够出头啊！所以人什么时候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像李登辉这个时候就可以。以前他在国民党下面，他敢讲他自己想讲的话，不敢讲啊。现在连拍张照片都穿这个道服出来，明明就是人。所以考试是这样啊，不要排斥各式各样的学说、啊。我就是跟希望大家明白说。我以前会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这学说明明就很奇怪、莫名其妙，为什么去背这个？我以前会这样想，可是我就知道背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现在不能够接纳这么多见解的话，以后你更没有办法去接纳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所以不要去排斥奇奇怪怪的学说，你只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说法去写答案就好，这样才会上来。好，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不要是说，不要是西月这边的讨论呢，其实就比较少，因为实物见解只会这一条。四三条呢，它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法条，因为保险契约依你保险单或担保单为之嘛，主要是这一条。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两个点缀性的条文。这两个点缀性的条文，我们稍微看一下，一个是四四，一个是五五。那这两个条文做依据，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四四条说了，他说呢，保险契约由保险于同意要保人申请后签订。你看得出来它是药师契约吗？签订的签， 学者说，如果没有纸的话叫签在，所以一定要有书面存在，使能完成签订之动作，所以有签。除此之外，往后看五十五条，保险契约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该记载左列各款事项。记载二字表示说要有书面，因为如果没有书面，要如何记载呢？所以呢，我们的实务见解就拿4345这三条法条说，保险契约是个钥匙契约，就这样，主要是这样，最主要就是三条嘛，因为那个法条写最清楚嘛。但是学者认为说啊，为什么保险契约要是个钥匙契约？他们觉得完全没道理可循。我们先想看看，不要立马就想这样。契约不要是有原则，要是有例外，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是？慎重，你说不动产的买卖有没有？啊，要慎重，对不对？好，签个保险契约是要慎重。你说当然要啊，与父神当然要。保险契约有什么好慎重？你想看看嘛，我如果去买一个人身保险，买了之后不爽买的会不爽缴的会不要缴的，就不要缴就好了。对不对？有非常说你最后险费就不要缴嘛，他不要缴这个契约怎样？停效吗？停效会怎样？最后结果就终止契约啊，就这样的呀。我如果买一个产险，比如说买一个产险，买一个一年期或两年，产险保险很短哦。比如说房屋火灾险，买一个产险，买个两年期的产险，买完之后发现说啊，最近现金这么缺，还付两万块去买产险，真后悔。那这跟你去买一只手机有什么不一样？听懂意思吗？你买手机要签书面契约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既然不管买的是产险或寿险，到底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慎重行事？我们想不到。第二个，书面契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对契约的约定内容啊，能够很明白的记载在书面上面，将来举证方便，双方权利关系厘清很清楚啊，对不对？这个功能啊，在我们保险契约更不存在。基本上保单都是送审过的，保单你手上没有啊，官方那边都还有。所以这种定型化契约概念之下，你根本不用去留存这些证据，所以它没有证据的需求啊。那再来，为什么要书面？公示的需求就是公示给大家看。我们需要公告给大家看，说我买了什么保险吗？我买了什么保险需要让大家知道吗？这种公益性的考量吗？也没有。我们是不是看到很多店家在门口会贴“本场所经投保1000万产品责任保险”，“本场所经投保1000万什么什么旅游保险”，有没有？就写在那边吗？写在那边是告什么？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在我店里面跌倒的话，我有钱给你，就这个意思而已啊，就这样嘛。那这种地方还要去吗？如果是，我就觉得你先预先把保险保起来，意思是我在你们店里会跌倒吗？你为什么不把地擦干一点就好了？然后贴那张出来说在我这边跌倒，我会给你钱，感觉就不好嘛。所以呢，其实，在保险的概念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必须让保险契约变成是一个钥匙契约。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四三条这样定？林群碧老师说定错，不是那个。林轩芳老师说定错，四三条写错，为什么写错呢？刚刚我们在讲二十条的时候，林轩老师去英国办了一个条文回来，说是翻译有误嘛。这时候呢，林轩老师还是去办了一个条文回来，说我们四三条写错。林轩老师认为说，在美国法的概念之下，美国法的概念之下，四三条啊，应该是说契约成立之后啊，保险的应该交付保险单或担保单给要保人。而不是保险契约依你保险单或担保单为之哦。我再讲一次哦，我们先听法四三条说保险契约依保险单或担保单为之嘛。那林群芳老师说还认为说，其实在美国法的概念之下是契约成立之后啊，保险人应该交付保险单跟担保单给要保人，这个目的是为了便利将来要保人可以随时审阅保险的书面契约，了解、记忆、复习，或者将来他可以主张他的法律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你看这边提到说，二十二这边提到说。或可将四三条解释为宣誓规定，就像老师说，先放一边。他说，解释为契约成立之后，保险有出具保险单、担保单的义务，以便利要保或非保险主张权利。这是林群芳老师说嘛？林群芳老师有说，在美国法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契约必须保险单或担保单为之，是我们翻译有问题。不过对于这样的问题呢，不是留学英美的张超国老师他就认为说，那这个条文写错，写错把解释为宣誓规定就好了。那我们就会说了，那法律上不是有个因吗？有个因还可以解释为宣誓规定吗？这句话回去哪里？回去法学去问，对不对？我们在法学的时候学到所谓的那个强制规定跟任意规定嘛。强制规定原则上是有什么因啊、需啊，对不对？禁止规定原则上是有不得嘛，这些都合成强行规定嘛。那任意规定呢？通常会有什么契约定有约定外啊，刚才定有约定外啊，得怎么样叫任意规定嘛？而这样的一个分类方式只是一个什么大原则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究这个法律背后的立法精神去做那个法条的认定嘛。那江老师说，四三条虽然写一个因，不过呢，没有理由必须要因啊。既然没有理由必须要因的话，那就应该把它解释为是一个什么训示规定，就往写一个因，还是应该解释为训示规定，因为没有任何法理支持必须以书面为止。好，所以关于这个四三条呢，其实一般的说法就认为说，它本质上就是个有问题的法条。所以我们的实务见解，早些实务见解，它这个本质上有问题的法条，作为它要是说理论依据的话，根本就是不对。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看法，学者的看法，李金田老师的看法，吴大老师以及李老师说，花田契约是要事还有要务契约，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考试要写的答案是什么？是对的答案，不是正确的答案，你应该是选择政治正确的答案，对不对？你的政治正确答案该怎么讲呢？就是他说你在辅大考这个考试的时候，辅大跟李老师出题的频率非常高，好像还有陈国勇老师，所以就赌一下运气，看是谁出的嘛。陈光老师有出一本保险法，他的保险法也是很特别的保险法。那你如果要考辅大的话，你可能就必须在李老师跟陈光老师两个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陈光老师呢，在陈国勇老师要经过很大，他其实教民法，对不对？不过他要写保险的书啦。他在国考上有出现过几次，出现过一两次，据我了解。但它不是主流啦，就要这样讲，就是在保险的命题界，它不算主流。保险命题界主流那个江老师这个不用是主流，但是其他就比较少。那不过你要考辅大的话，这两位学者都必须要做主流，因为毕竟我知道那个，我看李金田老师的见解，李老师说呢，它是一个药师契约，也是一个药物契约，跟通俗和实务和结构性往往不一样。不过这是它的风格啊，对不对？他常常讲不一样。非常存在的因素。那我这边提到说呢，他说第一个哦，官资第四三条的规定，保险契约是个药师契约，自清义名。考试都要写自清义名，为什么？自清义名，知道这四个字啊，充满什么感受吗？我的看法就是，你们是白痴吗？写这么明白，吵什么吵呢？我的感觉是这样，我看到自清义名这四个字啊，写这样好像很清淡的带过去，就是写这么清楚，有什么好吵的？他其实想表达是这个吗？只是他很含蓄的说法，我如果用他心里的话把他讲出来就是这样。他说就写啊，因以保险当担保，那不是因嘛？他有什么好讲的？他就是药物是契约啊。啊，又他就说了，第一条、第二项还有四十四条跟四十三条都相呼应啊。第一条、第二项，然后呢，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你看第二项的感觉，来看第一条、第二项，根据前项所定的契约称作保险契约，有没有感觉到跟四十三条相呼应？这就是你们不能够变成教授的差异。他说：“你看嘛，根据前项所定的契约定，没有书面的定在哪里，对不对？你再看四十四条，异曲同工之妙。四十四条说，保险契约由保险人在同意要保的申请后签订啊。如果没有书面，是要签在哪，定在哪？所以呢，他说对，互相呼应。然后他又说哦，而且保险单的作者跟交付具有创设保险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效应。”保险单并不是单纯的证明契约成立以及内容的正确，而是属于创设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正确，对保险契约是一种正确。好，这国内怎么说？我们再看第二点哦，官资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二十一条，赶快看一下二十一条，就是刚刚被李俊斌老师说这个条不是这个意思的。二十一条说呢，保险费分一次交付还有分期交付两种，保险费保险契约规定一次交付或是分期交付的第一期保险费。应于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好，再看他说，说官资第二十一条规定，明示保险契约的交付是契约的生效要件，叫什么？契约生效前交付之啊。故若保险契约为要，故保险契约为要务契约，这个也是我们的。为什么生效要件会变成要务契约？要务契约不是成立要件啊？我不管了，你都不管，因为毕竟法上有明吧。后面又说了。如果约定保险费一次付清，那么就应该全部交付；如果约定保险费呢是分期给付，那么只有第一期的保险费的交付是契约的生效条件。所以李先生老师呢就认为保险契约是一个药师契约，是一个药物契约。所以你看，如果是江涛国老师去考李老师的考试，会拿几分？八分的一半，下面那一半。好，所以呢，学者就是这样，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见解。国考呢， 我是建议比较尽量不要采李老师的见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阅卷呢、啊，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的阅法，现在从今年开始，去年开始平行装阅法，就一百年开始了。所以一份考卷不会只有一个人看，或两个人看。那依照目前通缩跟实物的看法，应该这样讲，就除了李老师之外、啊，对保险契约是药师契约或是药物契约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争议。通缩跟实物写得很清楚，那就是不要是不要物，其实对保险业者都是讲已经很久了，没有改变。二十几年没有改变，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在国考上写李老师的见解啊，一定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就是比较不容易被认同，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除非你真的好运被李老师改到，可他也只能改到一次啊。平行双阅是要两个人看的、欸，所以你不会有第二个人支持这样的看法吗？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如果你写通俗的见解的话，就算一个被李老师改到。那你还会有另外一个是正常，不是说正常，就是那个学见解跟一般人比较相接近的学的人改造。那这样分数是不是落差会很大？落差过大的时候，这份考卷就拿出来怎么样？重新再检讨一遍。那那时候就不是这份考卷，是这几千份考卷都拿出来重新检讨一遍。你想在那么多人的压力之下，分数会怎么给？这样可以理解吗？你还是照通俗的见解去给的嘛，必要就很难去对抗那么多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考福大，对考福大，李老师见解要写。考国考的话，就放一边吧，知道就好，知道就可以。好，那我们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下面这个问题提到说嘞，第一条，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要拆开讲不好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